时诸大众驱降显现生言，各相为言，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，五眼法身大觉世尊，持为我等大众二十九年说摩诃波耶波罗蜜、金刚波耶波罗蜜、天王问波耶波罗蜜、光赞波耶波罗蜜，今日如来放大光明，施作何事？摄受大国王中，这位国主波斯匿王，明日月光，德行十地六道三十七品四不坏净，行摩诃显法，次第问居士宝盖法净明等八百人，复问须菩提舍利弗等五千人，复问弥勒施丘等十千人，无能答者。咁啊，刚才所念呢一段经文呢，就是属于疑问在会大众有一种疑问，咁啊，释迦牟尼佛今日点解系放光动地现种种嘅瑞相呢？咁呢一段经文就是解释大众嘅疑问。佢以是诸大众驱降显生而以时者，就是说法放光动地现种种瑞相的时候，诸大众即是在会所有的大众，是现代众变化众，包括他方来的菩萨众，他驱降显现生而，即是大家呢这个心里面啊都有一种疑惑，即是说佛为什么今天会放光动地现出种种的瑞相呢？是为什么事干要现种种瑞相呢？那大家有一种疑问啦。他各相为言，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，五眼法身大觉世尊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，第一个各相为言，大家互相都系咁样讲，你同我讲，我同你讲，大家都系咁样讲，话点解今日佛呢系放光现实？既无所谓十八不共法，五眼法身大觉世尊。我问呢几句经文咧，主要啊就在大觉世尊，即系话各相为言。点解啊佛呢今日放光现谁？但系佢加多既无所谓十八不共法，五眼法身呢就系赞叹佛嘅道德。就证明呢一个学佛的人啊要对三宝呢是尊敬，要常常呢赞佛的功德。咁呢次各相为言，大觉世尊，而在两者之间呢说出佛啊是有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，五眼法身的种种功德呢，就表示呢每一个人啊都是赞叹佛的功德，对佛认真呢是尊敬，行自己本分这个弟子的礼貌。那么什么叫做四无所谓呢？就是有四种佛呢是无所不为的。第一就是一切智无所谓，佛啊有一切智，对一切法呢能够尽知尽见，所以说无所谓。第二叫做漏尽无所谓，佛呢五字烦恼断尽，即是呢平常讲见知尘沙无明三烦恼断尽。既然没有烦恼，就当然没有生死的苦报了， 所以就叫做漏盡呢，是無所謂，佛呢斷盡煩惱，永盡生死，具足種種功德，自由自在，還邊處有所部位呢？第三是盡苦到無畏啊，佛呢能夠明白盡苦之道，即是怎樣能夠了除這個生死痛苦，咁啊，盡苦之道啊，佛咧唔单能知，唔单自己能行做到盡苦啊，亦都能将呢个盡苦之道嚟到化度众生，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盡苦，即系断尽嗰啲苦恼，就名为佢哋盡苦到无畏。第四，呢个说将道无畏啊，将道就系种种嘅业障。能够障碍自己这个法身，那佛呢对于障道这种的道理啊，能够明白清楚，无所怖畏，佛呢自己知得怎样去修行，明白呢哪一方面是障住自己这个道心，那当然他尽量去修行，能够断除这些障碍创思，亦都将自己所学所得嚟到化度一切众生，令一切众生知得乜嘢系障道之法，从此咧修行断尽呢个障道呢种嘅业障，就名为咧叫做说障道无畏。咁啊，十八不共啊，就有十八种法啦。为佛独有，一切人所未有的，就名为佢哋十八种不共之法。咁啊，边十八种呢？第一是身无失，第二是口无失，第三咧念无失，就是讲佛咧在呢个三业之中，身能够现种种神通说法。这个口常常呢讲这个无上甚深的道理，佛的心念啊，念念的起慈悲度众生，所以说三业都无失。第四是无意想，第五是无不定心，第六是无不知已舍心，第七是大六无减，第八呢是精进无减，第九是念无减，第十呢畏无减，第十一解脱无减，第十二解脱之见无减，第十三身业随智慧行，第十四口业随智慧行，第十五意业随智慧行，第十六智慧之过去世无碍，第十七智慧之未来世无碍，第十八智慧之现在世无碍。咁以上啊，呢个十八种啊，咁啊，我哋总言之讲句，就系话佛咧三业清净，佛咧精进冇懈怠，佛咧冇别种嘅想念，念念之间咧都系起慈悲度众生。佛的三业清净，所以能知过去，能知现在，能知未来。咁啊，呢十八种咧系为佛所独有，所以称为叫做不共法。咁啊，五眼以前咧系讲过，所谓肉眼同埋呢个天眼、慧眼、法眼同埋佛眼。如果照呢个古德一手计嚟解释咧，他说天眼就通非常，我们有天眼呢可以隔墙都看得见的，那么就通不障碍啦。肉眼就外非通，我们普通凡夫的肉眼隔了一埲墙就有障碍啦，墙外边的东西就看不到啦，所以肉眼就外非通。法眼就为观俗，就讲菩萨有慈悲的法眼去观于一切众生的苦恼啊，因此呢他就时时起慈悲心度众生啦。慧眼就了真空啊， 咁啊就讲呢个小乘阿罗汉有呢个智慧眼，了达啦三界自知烦恼生死痛苦本来空，正到出世涅槃。但佛眼就如千日啦，照二体还同。佛眼啊最高，具足前四眼，普照法界如同千日。普照法界一切众生都与自己的本体啦，是一模一样。普照法界众生本体既然与自己一样啊，因为作罪业流转生死，所以佛亦都以呢个佛眼放光动地普照佢哋，使到流转六道嘅众生咧依法修行，还归本有嘅体性。咁咩叫做化身咧？就《金刚经》里边讲啊，话事法平等，就无有高下。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事法就是指呢个化身，化身者就是佛所证得呢个化身妙理。呢种波耶实相化身妙理，唔单诸佛证得，亦是我哋一切嘅众生本具。即使一只最细最细嘅蚂蚁，或者是蚊虫，佢呢个化身理体呢，亦同如同诸佛一样。由于呢个业力不同，所以感到呢，佢呢个身本呢系一样。好似蚊呢，好似用嗰啲黄金啊，去打成嘅器皿。你可以用过吨重嘅黄金啊，做一只好大水牛咁大。但你亦可以用啊一分两分重咁轻嘅黄金咧，做成一只蚁仔。咁从外表嚟睇，蚁仔系好小，呢、這个大水牛个体积系好大啊，但系本体都系金啊。大水牛系金做啊，一只小蚂蚁亦系金做，本体就冇分别。佛经就如同黄金啊，黄金是没有两样，唯一就是金，就譬如这个本体的佛经。但是众生迷故啊，迷了自己这个平等法性啊，由于所做的罪业不同，有些受这个大的身形，有些受这个小的身形，就如同将嗰啲黄金能够做大件嘅器皿，或者亦可以做呢个细嘅器皿。器皿虽然有大小，金体系不二。就譬如六道众生轮回，或受苦，或受乐，或大身形，或小身形，但系本体佛性咧系冇两样，与佛咧系无二无别。咁啊，由于众生亦都本具呢个平等法性，因为迷而不知，所以佛就起一种大慈悲心啊，来到咧教化佢哋，使到佢哋明白自己呢个本体同佛一样。咁啊，所以呢个法身者就系指呢个平等嘅理性。此平等理性都无有高下，亦无彼此，人人本具，都个个现成啊！所以话事法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若是我哋闻此波野妙法，在文字上了解波野甚深嘅道理，然后起呢个观照去修行啊，日久功深，断尽烦恼佛道。所以下面的一句呢，就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。咁你就叫做成佛。咁成佛叫做乜呢？所以话大觉世尊啦。唯有佛先至可以称为大觉，唯有佛只可以称为世尊，因为佛系究竟成菩提。 具足圆满福德，具足圆满智慧，为各位中之最高，亦为一切众生之所尊敬，所以叫做大博世尊。不前以为我等大众二十九年说摩诃般若波罗蜜、金刚般若波罗蜜、天王问般若波罗蜜、光赞般若波罗蜜，今日如来放大光明，施作何事？咁啊，一共有八句经文。呢八句经文呢，就系、是、解释在会大众啊心中里边呢所疑惑嘅事个。我哋先讲呢个四种波嘢，第一种叫做摩诃耶波罗蜜，即系大波嘢经啊，一共咧系有六百卷。咁啊，如果在座诸位咧有时间啊，都可以睇啊六百卷大波嘢经啊。咁啊，里边咧有好多咧好好嘅理论。咁啊，主题咧就系、是、叫你哋咧唔好执着。我哋之所以有生死轮回啊，有咁多嘅是是非非，有咁多嘅麻烦光临自己嘅头上咧，的的确确呢个过患咧就系、是、有呢个执着。如果讲明白啲咧，即系我执。每一个人有佢呢个我执啊，处处为我自己着想咧。所以跟住而来啊，人我是非打打斗斗啊，结冤结仇都跟住来啦。而六百卷大波野经啊，咁啊，你肯地睇下咧，三个月咧，你又当诵经咁啊诵，日日咁啊诵下，三个月或者至四个月，你就将呢六百卷嘅大波野经读完啦。咁啊，起码咧。我肯定啊，你哋嗰啲我执我见啦，都会咧少啲啊，所以六百卷大波野经啦，你哋应该咧要读诵嘅。第二种咧就系、是、叫做《金刚波野波罗蜜经》，咁啊大波野经咧就系、是、佛响呢个王舍城奇遮屈山讲嘅，而《金刚波野波罗蜜》咧。就是佛在舍卫国讲的。第三个就天王问波若波罗蜜经，就是四天王啊，请问佛讲这个波若波罗蜜的道理。咁啊，佛呢亦系响呢个舍卫国嚟讲嘅。啊，第四种嗰度光赞波若波罗蜜经，佛呢亦系响呢个王舍城奇遮屈山讲嘅。咁啊！現在我哋所講呢部《人王扶國波若波羅蜜》咧，就應該屬於第五部啦。以上四部之外咧，已經屬於第五部分。咁啊，如果據從前所講咧，我哋中國啊流行呢個波一共有八部。第一就係、是、大品波耶啦，即係《大波耶經》啦。第二就係、是、小品波耶。第三咧系文殊菩萨问波耶，第四咧系金刚波耶波罗蜜，第五叫做光赞波耶波罗蜜，第六叫做道行波耶波罗蜜，第系圣天王问波耶波罗蜜，第八咧先至我哋咧呢一本人王扶国波耶波罗蜜。咁啊，家下话始终大众生疑，咁啊点样疑法呢？就是说佛的从前二十九年之中已经是讲了这四种波耶，所谓大波耶、金刚波耶、光赞波耶、四天王问波耶，从前二十九年已经讲过这四种波耶，加上最初佛初初成道有七年这么长讲这个波耶的道理，咁啊，等于话咧，有三十六年咁长嘅时间啦，佛咧通前通后讲呢个波耶嘅道理。咁啊，在呢三十六年后嘅今天正月初八日放大光明，现种种嘅瑞相放光动地啊， 咁为乜嘢事呢？我哋明白佛呢不能够无故放光，佛呢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语有佢嘅理由，咁言得今日呢放光动地啊，佛现种种碎相，究竟系为乜嘢事啊？呢啲就系大众呢生起一种嘅疑心。佢持十六大国王中，设为国主波斯匿王，命日月光，德行十地六道三十七品四不坏净，行摩显法，次第问居士宝盖法净明等八百人，复问须菩提舍利弗等五千人，复问弥勒狮子吼等十千人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？就是举出当时大众啊，有好多人呢来到呢去问啊。咁啊，其中呢主要个问题就是话佛嘅事情，即系佛嘅境界，我哋普通人呢唔能够知嘅。因为佛成佛啊，境界是最高深，是为十法界中的最尊贵。咁啊，佛以下所有一切人啊，我哋点样能够明白佛嘅所作所为嘅事呢？因为我哋嘅智慧都比唔上佛。是十六大国王中，咁啊，十六大国王啊，一共。谢慧国语就是谢慧国这个国王，那么谢慧国呢就是十六大国王，一定是十六个国啦，十六个国中呢谢慧国呢就是为其中之一，那么波斯匿王啊就是十六大国王中之一，亦是十六大国王的领袖。始终所讲十六大国王就不是说普通的人，乃是菩萨再来，所谓成愿再来，坐佛宣扬此一本人王护国波野波罗蜜经的教法。那么在这个大智度论讲，这个国呢叫做鸠萨罗，这个城呢就叫做舍卫城。咁啊，呢个国主啊，就系叫做波斯匿王，举出佢呢个国家，举出佢呢个城，举出呢佢呢个主人。波斯匿王在整个佛教里边啊，即系佛在世当时，佢咧系最拥护佛法，就算系十卷灵经里边啊。咁啊，波斯匿王呢，亦都占有一个好重要嘅地位。咁啊，可见波斯匿王呢，的而且确系菩萨圣愿再来啊，示现国王身呢，帮助佛宣扬教法。咁啊，印度话佢就波斯匿，中国话呢，就叫做日。叫做月光啊，叫做月光。咁啊，有两种嘅因缘。第一，呢个波斯匿呢，依呢个父母立呢个名字，佢个名咧叫做圣君啊。点解叫做圣君呢？就是波斯匿王同佛呢同一日出世，同日而生的。咁当佢出世嘅时候，佢呢个父亲啊，响外边同人哋打仗，咁啊打胜咗啊，所以佢呢个父母啊，按呢个波斯匿王个名，中国话咧叫做圣君。第二。就如现在所讲的波斯匿王名曰月光啊，就因为 世上的人呢称呼如同日光。咁啊，波斯匿王一生人常常坐佛转法轮，做一个大护法。咁啊，佛既然系如同日光嘅智慧啊，所以波斯匿王呢就如同呢个月光嘅智慧，所以波斯匿王呢个名呢就系、是、叫做月光。个德行十地啊，咁啊呢一句咧就赞叹波斯匿王各种嘅德行。我哋从呢个十地六道三十七品四不坏净啦，从呢啲咁样嘅德行嚟到去睇啊，就真系波斯匿王咧系内地菩萨行，佢个内心咧有呢个菩萨嘅行为。外边呢不过现呢个帝王身，因为佛法之所以能够推动啊，能够宣扬，就一定有呢个国王嘅力量呢个推动，所以好多菩萨啦都系现呢个帝王身。咁啊，亦都有好多法师啦，咁啊，佢一生念经拜佛啊，佢都发愿做皇帝噶，唔一定呢发愿往生净土噶，佢发愿做皇帝啦，咁以呢个皇帝嘅权力，以呢个皇帝嗰种个威德咧，去助佛转法轮，教化自己呢个国家嗰种嘅人民。咁啊，在我记忆里边咧，我嘅老师海仁法师啊，佢都好似曾经咧讲过，佢都要发愿啦，来生啊做呢个帝王身，咁啊，然后咧拥护嗰啲持戒者啊，拥佛法。我曾经好似咧听佢咁样讲过。咁啊，波斯匿王佢有啲咩嘢嘅德行咧？第一就系、是、十地啊，十地咧，如从前所讲嘅，第一欢喜地啊，第十至到法云地。能够当十地位，就证明佢咧已经啊破无明正法身啊，系正式嘅大菩萨嘅境界。咁啊，菩萨所修嘅系乜嘢啊？六道啦。咁咩叫六道呢？第一叫做檀波罗蜜，就可以度呢个贪贪。檀波罗蜜即是布施啊，以呢个布施咧就度我哋呢个贪贪嘅烦恼。咁啊，我哋既然行呢个布施波罗蜜啦，或者以财，就或者以法嚟到个布施于人，与人家嚟结缘。同时最重要啊，我哋结缘之时唔好有一种我相，你做咗布施就算啦。唔使成日记住某年某日我就布施咗啲乜嘢，唔需要啦。心量大事，我对呢个福报亦都大啦。所以古人讲，丞相肚内都好撑船啊。身为一国之宰相，在呢个皇帝一人之下，在全国嘅万万人之上啊，咁啊，虽佢未曾做到皇帝，在一人之下，可是佢呢个肚里边咧。宽宏大度啊，可以撑船咁巴闭啊！何况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常常闻呢个波野妙法，观空而幻啊！我哋仲何必有呢个我相，有呢个执着呢？所以不论财布施、法布施啊，咁啊布施咗就算啦。你行咗布施就福归自己啊，行咗布施就以众生结缘。第二嘅就施罗波罗蜜，施罗即系戒啊，戒波罗蜜咧，即系持戒道比岸。我哋持戒就系防止一切嘅过失，防止一切犯戒罪。第三啊，系忍辱波罗蜜。咁啊，忍辱咧，印度话叫做忏提啊，中国话叫做忍辱。我哋修忍辱嘅人，就能够熄灭呢个嗔恨啦。咁啊，所以六道之中咧，我咧就最欣赏，以共咧 常常要慢慢學啊，就係呢個忍辱波羅蜜。如果一個學佛嘅人冇呢個忍辱啊，你就其他嘅布施、持戒、精進啊、禅定啊、波耶啊，都唔容易修得成功啊。我常常人哋请开始请我演讲咧，我常常极力咧赞扬呢个忍辱，的的确确一个学佛人对于呢个忍辱啊不可不学。我讲一就好显示个故事，咁我都好少讲故事家常事啊。咁有一只乌龟。咁佢喺个块田啊，里边咧嚟到生活，平时有鱼冇问题啦，龟又可以沉水，又可以上岸噶喎。咁啊，虽然上岸啦，但系不能够冇水啊。咁啊，有一次咧，天旱啊，嗰啲田啊晒到咧，就好似呢个龟个背脊一样，一条痕一条痕啊，所谓龟裂啊。咁啊，嗰啲田都晒到干，嗰啲泥都爆啦。当然呢只龟就冇水啦，但系嗰啲龟就行得好慢噶，佢又唔会飞喎。咁啊，块田就好大，如果冇水啦，就前后左右嗰啲田啊，同样冇水，同样晒干啲泥爆裂啦。咁呢只龟真系冇咗符啊，佢就好苦啊，冇水饮。咁啊，佢同两只雀仔啊，同两只飞鸟。就好朋友，咁啊呢两只飞鸟都有一次啊，即系两只眼啊，咁呢只龟得咁苦恼，就嚟同佢倾偈啦。咁呢个龟就求佢，唉，佢话鸟大哥啊，我哋一场老友，想请你帮下忙。咁啊别方法啦，佢话嗱，我冇水饮，我又唔走得快，一望无边，前后左右都系干田啊。你就叫我走都冇办法走啊！佢所以希望你同我想个办法咧，啊，运啲水嚟，咁解我个颈渴，咁啊呢两只雀仔谂下，呢个都唔系办法啦，不过系临时之急啫。即使你饮咗两啖水，你全身前后左右都冇水滋润，都好难以活噶喎。为咗永远解脱，佢谂出一个办法去啦。他说我运水给你就不是办法了，都是暂时。他说我来个根本解决啊，那只龟就很欢喜了。喂，鸟大哥啊，有什么办法啦？他说很简单。他说我呢就两只雀仔啊，咁啊担住一条棍，咁啊一边呢一个雀仔就担住一边，咁啊两个雀仔啦，咁啊担住嗰条脚嘅两头。咁他说你呢就咬住个中间，咁我哋一飞，咁啊将你嗰只龟啊全个身体啦，咁啊一搬就搬到空中，就飞到呢个有水嘅地方咧，再将你放下，咁你咪一路永日咪有水啊，可以快活自在咯。咁呢只龟就好欢喜话，得啦得啦，希望你帮忙下。但系嗰两个雀仔话有个条件喎，咁佢咩条件啊？佢话帮我哋担住。嗰条棍啊，而你嗰个口咬住嗰条棍啊，我就飞嗰阵子啦。喂，老神啊，你千祈唔好擘开个嘴喎、哦。如果你一擘开个嘴唔咬神啦，咁啊跌落嚟啦，就唔得跌死啊，可唔可？你个龟壳都会跌爆啊。佢所以咧，你用仔若无其事，若无其听啊。你一你咬住嗰条棍，一路要等我哋咧。将你放落地下啦，你就好开口啊！咁啊，嗰只龟就当然啦，万大啲应承啦。咁啊，嗰两个雀仔咧实行啦。咁啊，一人咧啊担住一条树枝，咁啊一条树枝都两边啊嘛。咁啊，两个雀仔就一人担住一边，咁啊就落到个地下树啦。咁啊，叫嗰只龟咧就咬住个中间，咁啊一二三咁就起飞啊嘛。点不知嗰只龟有咁重啊？嗰两个雀仔嘅力量有限，就唔飞得几高，大概一百几十尺高咁啦。咁佢就经过一条乡村啊，咁啊真系新闻喎！如果我系细路仔啦，我都会叫啊，哇，好睇啊，雀仔啊，运乌龟、啊， 嗰只乌龟咧咬住嗰条树喎，好睇啊，好睇啊，好得意啊！咁啊，嗰班细路仔咧，一个就乌龟，两个乌龟，个个都话乌龟。咁啊，呢只龟听啊听啊，都唔系味道，就龟乜嘢啫？明明都系龟，你就嘈乜嘢？咁佢就忘记咗啊！呢两个雀仔对佢个警告，佢就突然间啊，发猛整啊，擘大个嘴，龟咩啊？龟龟龟，点不知个龟都未讲完咧，叮当就跌落地下，因为佢开咗嘴啊，擘大咗个嘴，冇咬住嗰条树枝，咁啊，当时就唔使讲跌死啦，咁呢两个雀仔啦，啊，就话可惜啦。咁我哋虽然慈悲到佢，但系我哋提出个警告咧，佢唔听，结果就粉身碎骨啦。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亦系一样啊。所有我哋的功德，我哋日日做积，日日念佛啦，日日咧做功德，布施结缘，所谓任劳任怨啊。如果你不忍辱呢，所谓一念的亲心一起啊，没有一点的慈悲心啊，将所有的功德都没有了，所有的功德都前功尽弃啊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今天听过这个简简单单一个故事啊，那么自己得闲静坐呢，想下如果不修忍辱啊，一切功德都不能成啊，所以话忍辱波罗蜜能够熄灭呢个嗔恨啊，成就一切善法功德，咁就不可不学。个精进波罗蜜就系时时勇猛精进功，唔好懈怠。第五个禅定波罗蜜，因为修禅定啊，可以修摄自己呢个妄想心，以定力。即使不斷，起碼你修禅定打坐的陣子，你的心自己都可以靜一點。第六呢，就是波若波羅蜜，觀諸法空而不執着。那什麼叫做三十七品呢？三十七品呢，就三十七道品，這個名詞有很多，那我簡略來說，就是這個自道論裡面有個名詞，他说三四，即是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，这三样四种法门，从前已经讲过了，三个四就成为十二种，加上五根五力，早两日也都讲过了，五根五力就十种，两个五就十嘛，两个五就十，加三个四就十二，咁啊，变成二十代，再加上呢个七国支，即系七菩提。所谓念国支、精进国支、定国支、集法国支、起同埋舍国支，就名为叫做七国支。咁咩叫做八正道呢？就系正语、正业、正明、正念。正精进、正定、正思维，就是讲到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咧，在呢个日常生活中咧，无论身口意、行为、动作，都要以呢个佛法咧为我标准，唔好有呢种邪佞嘅生活。咁啊，加上七菩提八正道，七八咪十五咧，十五加廿二啊，咁啊三十七品啦。咁呢个就四不坏净呢，亦係都几日讲过，所谓信仰佛法僧三宝，信佛、信法、信僧，再加上信戒。呢四样呢，我哋都坚持去不凡，我哋持得清清净净啊，就名为佢哋四不坏净。明其实四不坏信，因为我哋信法系个大国世尊具足福德智慧，信法系佛所传，如同呢个药啊， 能对住我哋呢个贪嗔痴慢而共高十度嘅烦恼，我信不过十方嘅僧人啊，系如法修行者，戒律清严，丝毫无犯，堪为我哋嘅眼目。我信不过戒系第一清净法，依法修行，使我一切行为动作啊都无所咧偏乖，一定咧系正正直直，咁就名为叫做四不坏正啊。行摩诃显法，摩诃显法咧就系大乘法，印度话叫做摩诃显，中国话叫做大乘啊，就系表示咧波斯匿王不单修以上个种种咧四不坏正啊。同埋呢个三十七度品，四无所谓十地，唔单系有呢个种种嘅德行智力啊，同时波斯匿王咧亦有呢个菩萨嘅心肠，有呢个大乘菩萨心，以此呢个波野妙法自己修行，亦以此个波野妙法教化自己呢个国家嘅人民，使到上行下化。全国的人民在这个波野妙法之下，那么行得清清净净，观诸法本空，那么还必须有人我之争呢？所以富国啊，能够富国没有这个灾障，就是端赖乎这个国王和那些人民呢，能不能够严正波野妙法。若能严正波野妙法，波野观空，空故无人我，既无人我何来争执啊？既无争执，还必是有灾障，还必是有患难啫。所以呢一本经就叫做人和富国。你想人和能够富国，就要修呢个波野波罗蜜啦，就叫做人和富国波野波罗蜜经。咁啊，现在波斯匿王去行呢个大乘法。以波耶教化嗰啲国嘛，佢就行摩诃显法。次第问居士，咁啊次第问咧就系次第疑问，大家咧都同样咧有咁样嘅疑惑，点解佛今日放光动地而种种垂相？问边个咧？居士就系清心寡欲。在家修行之事，咁啊叫做居士。咁啊居士有啲边几位咧？宝盖化籍，宝就系宝积长者子，盖啊就系月盖长者，化就系发财长者，证啊就系证明，即系维摩诘居士。咁啊呢四位大居士啦，亦系拥护佛法。亦是菩萨再来和波斯匿王一样，以这个俗家的身份行佛教的菩萨之道，所以称为这个居士。那么他虽然的外表呢不是一个出家的身份，但是他这个内心呢有这个菩萨的德性，所以我就可以称他为呢这个心出家了。不过这个外表呢未有出家，就名为叫做居士。八百人就所举这个数目，就是刚才所讲这四位居士啊，他所带来的人呢还有八百人这么多。那么以上呢就是波斯匿王问居士众，那么向下呢就问这个二圣众啊，个佛有衰菩提舍利弗等5000人。什么叫做衰菩提呢？印度话叫做衰菩提，中国话叫做空生啊。空生者就是说他出世的时候所有的家财呢突然间不见了，看不到嘛，那么叫做空生。那么他的父母很害怕，那么印度人呢都很喜欢呢占相同埋呢问卦。咁佢咧请一个问卦嘅人咧嚟到问一问，咁问呢个人就话呢、這个上司讲啊，佢话此子咧唔单冇事， 簡直善而且吉，是最善最吉，所以譯名就是善家。那沒幾耐呢，他的家財頓現了，恢復原來，所以有個名字叫做善言，十大弟子中叫做解空第一。所以金剛經啊裡面呢，衰菩提衰菩提衰菩提，你們中金剛經的人呢，相信裡面有幾多個衰菩提都不多了，就證明衰菩提尊者呢是為解空之第一人。現在問二聖人中，問這個小聖人中呢，亦都是先問衰菩提尊者，因為本經呢亦是屬於這個波野部，波野觀空就如同這個衰菩提尊者解空第一，所以先問他。舍利弗，又是印度的話，中國的話呢就名為叫做秋露子，是從這個母親立名啊，他的母親那隻眼呢好聰明啊，好伶俐，如同呢個秋露雀一樣。咁啊，現在舍利弗係從母而生啦。咁啊，母親嗰隻眼啊，既然係聰明伶俐，舍利弗尊者亦係一樣。咁啊，依母立名，所以名為呢叫做秋露子。咁啊，就十大弟子中，舍利弗尊者咧就智慧第一。咁啊，剛才講衰菩提解空第一，所以先問，因為此經屬於呢個波若波羅蜜多，亦係解空。咁啊，第二都要問舍利弗，在小乘弟子中啊，佢係智慧第一，意思就係話波若甚深微妙嘅道理，若無智慧啊，如何能夠妙契呢個實相波若呢？同時波若亦是属于这个智慧，乃是出世间的智慧，意思就是说呢，要我们从今以后以这个波野智慧才可以了生死，胜不多。所以经里面呢，因此这次所问的呢，在小乘人中就问舍利弗，因为他解空第一，舍利弗是智慧第一与波野的智慧，因此呢別人都不問，就單問這兩位尊者。